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茶水，它滴了个。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午夜拍案惊奇》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疏， 至疏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。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航昏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陈华美之前也跟儿子吵过闹过，有一回毛俊还砸破了自己的脑袋，可是这回毛俊看着比上次还坚定。陈华美的心里直犯嘀咕，却被儿子的一番言辞噎得说不出话来。毛俊回房向胡谷月要了那张存折，那张陈华美赏赐给胡谷月，说她怀孕有功的存折。胡谷月见丈夫双目通红，也是犯怵，反正她早知道这存折不会属于自己，一开始就没打算要，便拿给了毛俊。毛俊取了存折放到了陈华美面前。 这是那个月的钱，本来有50万，拿了10万盘花店。行，这样毛俊坐下，拿出了纸笔，我给你写张欠条，10万一年之后连本带利还给你，放心，利息不比银行低。 毛俊，你听我说，我是 你什么都别说了，就您那些话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，我不想再听了。我跟月今天就搬走，我们搬走，除了我们的随身衣物，其他的一切我都不带，包括你给我买那车。 你真的要走，我不拦着，但是月月不能走，她肚子里有我毛家的骨肉呢。 什么毛家的骨肉啊？这是我跟月月的孩子，我们俩的孩子。 那我不管， 月月必须留下，真的要搬走也得等他生完孩子。你们俩这出去要住哪儿啊？你们俩靠什么生活呀？靠月月的工资还是靠你那个花店呢？ 这您就甭管了呗。 我没法不管，我就算不为我儿子想，我也得为儿媳妇和孙子想想啊。 妈，您说什么？您为儿媳妇想？妈，行了吧，妈，您是真的关心月月吗？您关心的不过就是她肚子里的孩子。您还记得吗？我们年初从上海检查回来，我一开始没跟你说实话，说我们一直没孩子，问题出在我身上。您说什么？没关系，孩子可以抱养什么什么的。后来呢？后来你发现是月月的问题，你又是怎么对她的？你差点没逼我跟她离婚。 哎呀呀，是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妈知道错了。 您没错，您哪会有错啊？ 胡谷月本想拦着，可是他哪里拦得住呢？毛俊拉着他的手就走，陈华美呆坐在那里。胡谷月小声地说：“妈，那我们先出去住几天吧。”陈华美瞥了胡谷月一眼，没有搭腔。小两口离家，临时找了家酒店。胡谷月劝了几句，没有效果，只想着等过一两天，毛巾的气消了，再搬回去就是了。哪能想到第二天，毛俊就用身上所有的钱在陆泽西家的对面租了一套公寓，回家把零零总总的随身衣物一收，直接就搬了进去。胡谷月觉得毛俊这次有点过分了，但见毛俊意志坚决，好不容易下决心搬出来，下定决心做自己的事业，实属不易，便也只好顺着毛俊。 这下好了，毛俊和陆泽西成了邻居了，而老八和方志远呢又寄居在陆泽西家，除了明航，这几个哥们儿又凑到了一块儿了。当天晚上他们叫来了明航，五个男人凑在了一起吃吃喝喝，好不热闹。话说老八呢，大概是受了毛俊的启发，也想弄出点惊喜给海丽。巧的是，海丽的生日跟周宁静一样，也在这个月。老八就想在明航的咖啡馆里搞个生日趴，狠狠地感动海丽一把。老八的想法得到了明航的支持，他答应帮着张罗。 到了海丽生日那一天，海丽一进咖啡馆，惊喜没有，反而惊吓了一把。见咖啡馆内不知道谁请了一个拉小提琴的，正吱吱呀呀地拉着一首海丽很熟悉却又叫不上名字来的曲子。小南和明航拉着横幅，上面写着生日快乐。陆泽西、方志远、毛俊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，满脸堆着笑。海丽正不知所措，老八拿着一束花出现了，单膝下跪。 老八笑着说：“海丽，生日快乐。海丽，我们复婚吧。” 你这是在干嘛呀？ 给你惊喜啊。怎么样，惊喜吧？来来来，先把花收下，我呀想跟你说说这个事情。我 海丽摇了摇头。老八，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俩不可能复婚。 海丽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咱们来重新开始。海丽 看了老八一眼，转身就跑。 老八撒丫子就追，明航也跟着追了出去。咖啡馆不远有个公园，明航在那儿找到了海丽。 海丽正坐在一张长椅上，看着一群跳广场舞的老太太，目不转睛。 海丽，明航说着走了过去。 你怎么来了？ 我来找你啊。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 你不是经常来这看跳舞吗？小南说，你还打算交钱跟这帮老太太学跳舞呢？ 15块一个月，比健身便宜多了。 敏航笑着坐下了。哎呀，抱歉啊，我真没有想到老爸会这么直接，吓着你了吧？他这个人呢，就是不太会表达，我都跟他说过了，今天就是帮你过生日，别的都先不要说。 哎，没事儿， 回去吧啊。 回哪儿啊？ 咖啡馆啊，大家都在那儿等着你呢。 我不去了，你跟他们说，我谢谢他们，但是我真的不想看到老爸。 不是，不，其实吧，我觉得你跟老爸没有必要搞那么僵，是不是？ 我也不想这样啊，可是老爸他总是一根筋，我跟他说的够清楚的了，他非不听。 他只是放不下你嘛。 明航，老爸可不是放不下我，他只是觉得他对不起我，想要补偿我，他认为和我复婚才是对我的补偿。 明航没有说话。 海丽顿了顿又说，明航，我的情况想必你也知道，我可能以后也生不了孩子了，老爸就是因为这个才想着跟我复婚的，他总觉得我以后要完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男人敢娶我了呀。 不是，这里边肯定有误会。 是在乎我还是怜悯我，我还是分得出来的。我都想明白了，如果我能够遇到一个不在乎我身体缺陷的，那是我的运气，要是遇不到，那也是我的命，不就是孤独终老吗？哼，有什么好怕的？ 你看你这话说的，连我这条资深单身狗都还没有害怕过孤独终老呢。 咱俩不一样啊，你单身但你未婚呢，我单身是因为我离异过呀。 这都什么时代了，离异怎么了？离的人多了，哼，离异就该受人歧视啊？不会的，是你想多了。 谢谢你，明航。 海丽，你一定会遇到那个人的。 你也是，你也会遇到合适的对象。 但愿吧。 我再坐会儿，你先回去吧。 你要不介意的话呢，我在这陪你一会儿。哎，你别说啊，这广场舞还挺有意思的。 哼，是吗？ 要早知道啊，还不如把你的生日趴安排在这儿呢。 啊？我的生日趴是你安排的？ 没有，是老爸安排的。我就是提供了一个场地，啊，又提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。其实吧，你要没走的话，这会儿该切蛋糕了。蛋糕啊，就是你最喜欢那种草莓雪域芝士，对，那个小南亲手给你做的。 哎呀，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哎，对了，明航。那个拉琴的也是你安排的？ 嗨，我不就是想搞点浪漫的气氛吗？ 你别说，那首曲子挺好听的，叫什么来着？ 天方夜谭呢。我特别喜欢那首曲子。 你还会弹琴？ 怎么说呢，以前呢学过一点，现在早就手生了。那首曲子啊，我以前的小提琴老师啊，他总弹。 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说怎么那么熟悉呢？我的老师也爱弹这首。 两个人四不相对，都笑了起来。 陈老师， 对对对，可不是嘛！哎，少年宫啊，就这么一位教小提琴的陈老师。 说不定我们还在少年宫遇见过呢。 哎，这么说呀，我比老八还先遇到你呢。 是啊。如果先遇见的人是明航，那就好了。海丽看着脚尖，心情复杂。 学小提琴是海丽上小学时候的事了，虽然才学了两个学期就放弃了，但是教琴的陈老师温文尔雅，让她印象深刻。 民航呢，那学心就更早了，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跟着陈老师了。父母一直觉得应该培养儿子一门乐器，民航自己选的小提琴，没别的，也是因为陈老师和蔼，人呢非常的温和可亲，大概就是因为陈老师人太好了，没怎么苛刻过民航，加上民航自己天资有限，后来呢就选择了放弃。如此说来，他和海丽大概真的在陈老师的课上遇见过呢。想到这些，不知怎么民航的心里竟有些小小的激荡。 已近初冬，海丽穿了一件薄呢子大衣，大衣是黑色的修身款。小产后海丽清瘦了许多，一身黑看着就有些单薄了，加上那头在风中凌乱的短发，多少还有点儿我见犹怜的感觉。他低着头坐着，脸上带着笑，没吱声，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 身边的这个女人和明航以往认识和接触的都不一样，他没有前女友的野心勃勃，也不像和他有过一夜的米娜那样的风情万种。她呀，其实就是个普通的女人，掉在人堆里一眨眼就会被淹没的那种。可是说来也怪，自从她来到了咖啡馆工作，每每看到她，自己就会变得很安心，甚至一听说她生日，老爸要给她惊喜，自己还帮着安排。是啊，明航不能确定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，可是他却很享受这么一种安心。 两个人默默地看着广场上舞动着的大妈们，各怀心事，有许多话想跟对方说，又都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，该怎么说。 老八一路找了过来，到了这个公园，他远远地站着，看到了并肩坐着的海丽和明航。老八拿出了怀里的钻戒，原本他是想等海丽接过花之后再把钻戒拿出来的。钻戒不大，是个心意，老八只是想再对他求一次婚。现在看来，这枚钻戒应该是用不上了。老八有些失落，站在暮色下发着呆，在他的眼前是他的前妻和他的哥们儿，他们的背影看起来竟如此的般配，那自己又算是什么呢？前妻只是拒自己于千里之外，一副抵死不复婚的样子。他说的那些什么他是因为负罪感，因为愧疚才提出复婚的，是自己不反对这一点，可他们以前毕竟是夫妻呢，他为什么就不想想呢？自己选择净身出户放弃一切是因为什么呢？那就是因为自己的心里还有他呀，因为自己放心不下他呀。这些他都不懂，也丝毫不为所动。哦，现在老爸看着他跟明航在一起，突然有些明白了，可是晚了。老爸独自回到了陆泽西的公寓，整个人像霜打了的白菜，瘫软在沙发上。 这时候明航和海丽已经回到了咖啡馆，其他人早就散了。小南把准备好的蛋糕推了出来，又让明航给点上蜡烛。海丽自是感动，吹了蜡烛，眼泪婆娑起来。话说毛俊和胡古月搬出来以后，才发现二人世界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这毛俊自小被陈华梅宠溺，家里的事几乎没管过，连双袜子都不带洗的。高中读的是寄宿，但是每个周末都会把脏衣服带回家， 为这个没少被其他同学嘲笑。到了上大学，才勉勉强强学会了基本的生活技能，能做，但是做不好。胡谷月呢，素来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，怀孕以后身体又有种种不便，加上之前有陈华美照料，根本就没有做过家务。 毛俊建议说，还大不了就请个保姆呗。 胡谷月皱眉，哎呀，你租了这套大公寓，咱们还有什么闲钱呀？是，我每个月都会发工资，可是我那点工资也就够我们俩吃吃喝喝的。你这个人嘴巴又刁。 那就请钟点工。 算了吧，钟点工就不要钱了。这样吧，我让我妈每星期给咱们俩清理一次，然后这段时间你有空呢，你也跟我妈学学怎么做家务。 我学做家务啊？我还是算了吧。 要独立的是你，现在退缩的也是你。我倒是想学着做家务呢，可是你看我现在这情况，我这大着肚子，万一有个什么，那我们俩之前那些罪不就白受了？你要是这样，我现在打电话给你妈，就说你要搬回去。 哎，别，我 们俩之前那些罪不就白受了？你要是这样，我现在打电话给你妈，就说你要搬回去。 哎，别，我学还不行吗？ 你看呢，就咱对面陆泽熙他们几个大男人，他们也没保姆，也没有钟点工，那家务不也得他们自理吗？人陆泽熙还会做饭呢，做的还挺香的呢，你就不能跟他们学学呀？ 好嘞，我这就去。可一到陆泽熙家，毛俊便把学做家务这种事情抛到了脑后，只和他们吹牛扯皮、喝酒、看球赛。 如此这样过了半个月，胡谷月只觉心力交瘁。毛俊这样完完全全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。胡谷月一面埋怨陈华美太过溺爱毛俊，一面又后悔不迭，只恨当初立场不坚定，应该一结婚就搬出去自立门户的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毛俊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是这副样子。眼看自己就要临盆，他只不想生事端，便委屈了他的老妈，隔三差五的要过来替他料理家务。老妈提出家中还有套房子，目前是租给别人了，但是租期快到了，让胡谷月小两口搬过去也省一些房租钱。想来不无道理，毛俊不在厂里上班以后，陈华美便断了毛俊的经济来源。花店呢，半死不活，收益甚微，他们确实很缺钱。可是胡谷月转念一想，以毛俊现在的个性，要去住他娘家的房子，怕也是不会乐意的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 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窗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

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。 FM 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 终于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。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遇，一切就像梦一样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胡母见女儿只是推辞，也猜出了几分。其实胡谷月他们小两口能够自立门户，胡母是比谁都高兴的。陈华美让女儿遭了多大的罪呀、啊？那个女人说她是个恶婆婆也不为过吧。可是胡母也了解女儿和女婿，这两个人打小都没有吃过什么苦，一个比一个像甩手掌柜的，这日子能过好吗？胡母笑了笑说，这样吧，那个房子呢，你们不住也行，这不是租期到了吗？又要找新房客了，到时候这合同你跟新房客签呗。啊，我签呢？对呀，那套房子的租金你就帮妈收着。胡谷月一下子明白了，眼睛里泛着泪。嗯，妈，我们还能应付。你们能应付那是你们的事儿，这呀是妈的心意。再说了，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孩子，这毛俊呢是女婿，女婿半个儿啊。等我们百年之后，什么钱呢、房子的，不都是你们的吗？这陈华美不管你们，啊，当然，他不管你们更好，不还有我们吗？哦，我和你爸就这样大眼瞪着，看着你们俩这么犯难。还有啊，你马上就要生了，里里外外的，还不知道有多少开支呢。你要有奶水还好，那要是没有呢？不得喝奶粉呐？就毛俊那个小花店，怕是连奶粉钱都挣不到吧。妈也不是不相信他，只要毛俊肯自立，钱以后一定会有的。 可是眼下的难关，咱不是先得过去吗？胡母说的句句在理。妈，胡谷月的泪水翻滚而出。 另外一边，王秀芬也拉着女儿周宁静的手循循善诱呢。她知道女儿和女婿又出问题了，而且这次问题还不小，要不然好好的架不住方志远没日没夜的在公司忙什么呢。周宁静呢，只是打着太极小心翼翼地避开。最近商场的一干工作也很是让周宁静头疼，她拎着包就要去商场加班，也好躲开王秀芬。孩子呢还小，爸爸老是不在家，眼见妈妈又要出门，哪能愿意呢？嘴巴一扁就哇哇地大哭起来。 周宁静也许是焦急，也不管自己的言辞是否恰当，脱口而出：我说周子，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？妈妈工作很忙，妈妈要去上班，要是妈妈不工作，谁给你买好吃的？谁给你买玩具啊？小小的周子顿时止住了哭声。他倒不是怕周宁静，而是被他说话的语气给吓着了。王秀芬责备着周宁静：宁静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工作再忙再不顺心，也不能朝孩子撒气呀。周宁静蹲下了，抱住了周子：啊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周子，是妈妈不好啊，妈妈不该发脾气。周子紧紧搂住妈妈的脖子： 妈妈不要生气，我再也不惹妈妈生气了。 自责和愧疚一下子涌上心头。周宁静想起自己小时候，父亲也总说工作忙工作忙，每天回家都冲他和王秀芬发脾气的情景，怎么自己也变成那样了呢？看着周子静若寒蝉的小眼神，周宁静只有更紧地抱住了他。孩子，你知道吗？往后只有妈妈和你相依为命了。妈妈一定会努力工作，一定会好好对你。妈妈要把你培养成最优秀的人。直到把周子哄入睡，周宁静才出门。一到商场，几家专柜的负责人就找上门来了。运营部年底要搞促销活动，他们几个为了折扣点的事已经不止一次地和周宁静争执起来。麦克现在远在香港，周宁静在这方面确实经验有限，每每三两句话就被问倒了。可这么下去总不是办法，周宁静这才拨通了麦克的电话。麦克让周宁静去他的办公室，说是有本工作笔记就在抽屉里，里头有麦克处理这些事的记录，可以供周宁静参考。周宁静急忙地翻开笔记本，才看了几页就愣住了。笔记本有一页上用水笔画了一个女人的侧脸，长发卷曲，五官清秀，这画的可不就是周宁静吗？ 过了一周，麦克从香港回来了，给部门的同事都带了小礼物，周宁静也不例外。大概是为了避嫌，周宁静只让同事们先挑，大家呢都捡好的拿。到了周宁静这儿，就只剩下一瓶香水了，当然香水也不便宜，但是周宁静一贯喜欢淡香水，而这款呢过于浓郁了。周宁静只随手把香水塞进了抽屉。这个时候麦克神神秘秘地进来了，只见麦克从背后拿出了一个纸袋放在了周宁静的桌上，说：单独给你备了一份的。 这周宁静倒并不意外，毕竟周宁静 连麦克那块17万的表都收下了。 先打开看看。 周宁静打开了纸袋，是一个知名名牌的钢笔，市价大约5000。他笑了笑说：“谢了。” 这段时间我不在，你够辛苦的了，这算是点小小的犒劳吧。 你以后别这样了，我老是收你的礼物。 不许再说这种话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件事情处理好了吗？ 麦克问的应该是周宁静离婚的事。他轻轻地摇了摇头，有点复杂，也许要走诉讼吧。 哦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说。 暂时不用。 还有，明晚的酒会都安排好了吗？ 具体事宜办公室那边再安排，我们部门只是协助，帮忙通知各商户，小王都通知到位了。 好。麦克凝神，又想起了什么。我知道，关于我们俩，最近有些风言风语，别太在意。 其实我已经无所谓了，现在我只想好好的工作，等离了婚我就是单亲妈妈了，任重道远，哪有功夫去管别人怎么想啊。 你不会的。 什么？ 我是说你不是一个人的，相信我。麦克说完就走了。 那句相信我，周宁静解决了好几遍。麦克这句话无异于对周宁静表白，可是他很清楚，他和麦克绝对绝对不是一个阶层的人。他周宁静是爱慕虚荣，是喜欢钱，是向往跳跃阶层，可是他更清楚的是，他不是什么灰姑娘，他没那种命。麦克是海归，家境优渥，来卯城只是暂时的，早晚还是要调回北京总部。况且麦克未婚，而周宁静将来的身份是离异，是独自抚养孩子的单亲妈妈。想到这儿，周宁静突然笑起来，笑自己想多了。麦克大概只是想和自己发生点什么。那块表，这支钢笔，所有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，包括听起来暖心的话语。不对，麦克虽然侵犯过自己，可是后来他一直对周宁静很尊重的。如果他真的是为了解决生理问题，麦克有的是途径，何必要打周宁静的主意？难道麦克真的喜欢上周宁静了？这时小王探头说：“ 静姐 啊，进来吧。” 小王拿着一张纸很是利落地走了进来。这个姑娘刚到商场不久，还在见习，周宁静看她很乖巧能干，就安排到身边当个助理。卯城新天地的编制，运营部副总监是没有助理的，所以说是助理，其实就是个小文秘。 静姐，各个商户我都通知过了，这是名单，我放您桌上了。啊，辛苦了。小王微笑着说：“静姐，我想问问你的腮红是什么牌子，什么色号的，看着特自然。”啊，腮红？我今天没擦腮红啊。哎，可是静姐，你今天的气色真的超级超级好的。周宁静拿起桌上的化妆镜，正如小王所说，她的脸上果然有两朵红晕。周宁静有些不好意思了，哼，多嘴，还不快去忙。 小王点了点头，这才离开。周宁静又坐下，拿起那张名单，看着看着，他的眉头就皱了起来。名单上赫然写着百成的名字。百成，他也要参加明天的酒会。是的，百成也是某城新天地的商户啊。百成手里拿着一张邀请函，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，旁边的衣架上挂着一件暗红色的小礼服，是百成参加明晚酒会的战袍。他的手边是一个 iPad， 屏幕上是方志远的朋友圈。方志远已经好多天没有新状态了，百成向他提出分手，不过是想以退为进，等待时机。也许方志远的朋友圈不更新状态是件好事吧。对于此刻的百成来说，没有方志远的消息那就是最好的消息。柏树林不理解女儿的举动，认为她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方志远离婚。可是百成有着他自己的主张，他知道方志远和周宁静的婚姻是一座年久失修的房子，终有一天会倒塌的。但是呢，他不想去做那个推倒房子的人。现在他百成只需要远远地看着，观望着，伺机而动。 某城新天地感恩与回馈商户的系列活动拉开了帷幕。活动的开始，首先安排了一场晚宴，中间空旷的舞池内衣香鬓影，周宁静正和一个商户跳着华尔兹。周宁静的舞步虽然有些生疏，却不失轻灵，加上她的一袭白裙被周围身着亮色华服的女人们一衬托，倒显得格外的惹眼。周宁静的容妆也挺淡的，这份淡雅让她的五官愈加的清秀起来，看着比实际的年龄小了许多。常年坚持锻炼让周宁静的背肌显得挺拔，瘦虽瘦却骨肉均匀。百成站在舞池的外面端详着周宁静，两个人偶有对视，周宁静嘴角微微上扬，冷眼一瞥，见他这副表情，百成便只是笑了笑。一起终了，商户领着周宁静从百成的身边走过。 宁静，百成说话了。周宁静对商户露出了歉意的笑容，那个商户点点头离开了。周宁静站定，百成露出了笑容。宁静，跳得真不错，有事儿吗？没事儿，就不能找你聊聊？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聊的？我和志远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有意思，你们俩有没有关系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啊？是吗？我还以为你会在意呢。他没有告诉你吗？我们俩已经准备离婚了，你呢很快就能达到目的了。我有什么目的啊？我一直跟志远说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不要他的钱，不要他的人，我更不需要志远为我做什么。是啊，你什么都不要。百成，你要是什么都不要，你就不会费尽心机做这一切了。我做什么了？宁静，你这个人还是这样，还是这样自以为是。我要是你，婚姻出了问题，首先要找的是内部原因。哼，你一个小三儿，居然教起别人如何经营婚姻，真是花天下之大吉。 明静，今天呢，我本来想劝你的，劝你和志远和好，得了吧，少假惺惺的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不想让你下不来台，也请你尊重一下你自己。好，算我多事儿。哼，你多事儿的地方难道还少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知道方志远是怎么跟我说的吗？他说他之所以和你纠缠，就是因为你爸爸能够帮助他，你还以为他真念旧情呢？那是什么狗屁旧情啊？什么狗屁初恋呢？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而已。我说了，我已经和志远没关系了。他没想和我离婚，提出离婚的人是我。宁静，不必恼羞成怒的。我和方志远之间的感情，要真的是什么狗屁，那你也用不着这么在意了，不是吗？百成，你，我劝你，你别找事儿。宁静啊，我没找事儿啊，我不过是跟你打个招呼，是你要和我大动干戈。不过我提醒你，今天到场的可都是卯城新天地的商户，当然了，还有不少的人是你的同事，你的上司，你这副样子让他们看到了，他们会怎么想呢？周宁静啊，你不是很清高很骄傲的吗？怎么如今也学会泼妇骂街了？周宁静环顾四周，确如百成所说，四周都是熟悉的面孔。百成，你到底要干嘛呀你？我不干嘛呀，宁静，我说了，我就是找你聊聊天。你是运营部的，我是商户，我们俩就不能够沟通沟通？你也知道，在新天地一干餐饮商户这边，我父亲还是有些分量的。 不远处，麦克看到了周宁静和百成，他皱了皱眉，朝他们走去了。他知道百成就是方志远的出轨对象，自己跟百成在工作上打过几次交道，自然看出这个百成不是什么善茬儿。但唯恐周宁静吃了亏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华尔兹的舞曲再次响起了，麦克走到了周宁静的跟前，欠身做了个邀请的姿势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 八七点六。 柔的笔触